春节的冬休期很快就过去了。关荣飞这个沉迷于制作装备而误了火车的家伙，到最后干脆也就没回家，和陈果、叶修、苏慕成一起过的这个新年。由于这家伙的存在，年夜饭上陈果算是没体会到多少喜庆的气氛。关荣飞不开口就是蒙头吃东西，一开口三句不离本行，全是有关装备制作的。别看星星现在弄齐了一套木石装，但真论整体的银装开发，以星星的底蕴无疑还是比较落后的。这个话题着实是有些沉重，尤其在关荣飞直接跑去他的技术部拿来一叠资料给叶修看现在很缺乏的一些材料资源时，这顿年夜饭顿时变得无比沉重了。有叶修之前一年半在网游拼搏达到的积累，再配上关荣飞的丰富经验，星星在银装开发上已经少走了很多弯路，除去千机伞的提升，其他装备的开发耗材都是极低，否则以星星这么一个新队的基础，想自行开发出这么多银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经过这半个赛季，积累已经所剩无几，一些低端的材料还好，武臣领导的工会部门现在已经完全走上正轨，各分区再到神之领域都能源源不断地积累材料，副本材料产出已是相当稳定。但是野土产的稀有材料面对着各大工会之间的竞争可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武臣当然也没有叶修当初那样搞得血雨腥风乱中取利的本领了。再说了，如今的星星也已有了基业，再不是当初叶修那样单枪匹马光脚不怕穿鞋的胡乱闹腾，平衡这东西现在星星也要讲究了。星星现在比较有利的就是工会方面的热情非常高，作为新战队新凝聚起来的粉丝团队，在收获到如此出色的成绩后，粉丝自发为工会服务，壮大战队的热情空前高涨，这等人人尽心的努力让星星保持了比较强劲的竞争力。但是野土产的稀有材料毕竟不同副本产，每周就那么多，再加上抢不抢得到以及抢到的是不是就出所需材料的问题，到最后依然显得捉襟见肘了。星星毕竟是新队，材料需求远比其他战队要大得多。看着关荣飞递来的材料，叶修也知道想在这一个赛季里把星星的每一个角色像小手冰凉那样全副武装是不可能的，接下来要有计划有取舍的对各角色进行重点照顾了。而这当中千机伞着实是个大包袱，一来本身需求材料就很彪悍，再来是需研究品，材料耗损相当惊人。在看了关荣飞研究千机伞过程中的损耗后，叶修心跳都加速了，如果不是需要弄千机伞的话，这些材料可以帮星星多弄出多少件银装啊。 千机伞， 叶修有点踌躇了，由于关荣飞想将千机伞直接跃升至80级的构想为这件装备的研究增添了更多变数，变数就意味着损耗，更关键的是损耗还在继续。 要暂时放弃吗？ 叶修心中不由得就生出了这样的念头，可是现在放弃那之前的损耗就等于白费了，千机伞的研究已经走到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地步，可是即便这样也不能就这样硬着头皮往下冲，该咬牙割肉的话也得割呀。叶修深吸口气，让自己可以清醒理智地选择这一问题。而关荣飞似乎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么多，看到叶修在扫千机伞的材料，他倒是有些眉飞色舞了。 就快成了，现在只剩一个部件，这个材料只要吃准以后，我相信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部件可以单一微调吗？ 叶修再次心跳。能不能单一微调，这区别很大。如果不能，那这个情况可就非常恶心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下，一个部件材料不对， 整个装备不成功，那所有材料都将报废，从头再来。但如果可以单一微调，只替换该部件的话，材料损耗显然就被控制了许多。 不能。 结果关荣飞给出了一个让人极其失望的答案。叶修深深地叹了口气，千机伞接下来这环节可是全部用75级稀有材料打造，全报废的损耗星星已经不能再承担了。这些材料用到其他装备上，对星星的整体实力提升更大。看着其他各类装备的材料，叶修已经下定了决心，千机伞暂时就这样吧。结果还没等他说出这决心，关荣飞却已经继续道， 只能进行局部微调，损耗大概是三个材料。 叶修刚刚下好的决心顿时就溃散了。三个75级稀有材料的损耗虽然也挺心疼的，但是比起千机伞的整体损耗，这个完全可以接受啊。 加油。 装备放弃的心情立即收拾起来，改鼓励了。 等千机伞弄完了，别的装备是不是也朝着往80级推一推啊？ 关荣飞踌躇满志地说着，他的爱似乎已经从研究千机伞蔓延至了如何将所有装备在当前的等级环境下全部催生到80级。 这个材料负担太大了吧？ 叶修说，我会尽快整理出来清单的。 哎，别忙，还是先按我们之前商量好的进度一步一步来吧。 全用80级的装备很带感不是吗？ 陈果却在此时叫道， 冷静。 叶修叫道，他没想到这时候杀出了个程咬金来。不知道80级是什么概念吗？不知道星星当前根本承受不了大规模的这种高端开发吗？这种情况下还把关荣飞的工作热情往那边引导，这太不理智了。叶修注意着陈果的酒杯，老板娘是不是喝多了？ 70级银装的基本属性相当于75级成装，75级银装也就是80级成装了。那么反过来的话，80级的成装不就相当于75级的银装了吗？能不能想办法提升现成的75级成装，将它们弄成80级可装备的话，那不就相当于75级银装了吗？虽然不是80级银装，但能全面武装75级银装的话，那现在阶段也是非常强力了。 陈果说。席间顿时安静下来，叶修看了眼关荣飞，关荣飞看了眼叶修，两个人已经开始低头思考。苏慕成呢，则在诧异地看着陈果。他虽然对制作装备不是特别有研究，但是耳濡目染，水准也远在陈果之上，也比陈果本人更为清晰地意识到他这个突如其来的主意的价值。 这个主意虽然有点廉价，但如果从性价比来说，可能真的是最强大的构思啊。 关荣飞说。 廉价。 陈果总是比较注意负面词汇。 你的主意不就是做一些成本廉价的装备来伪装高端吗？ 叶修说。 怎么被你们说的就这么难听呢？ 陈果找不到反驳的论据，只能郁闷。 成装在修改期下的直接修改吗？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但目前为止恐怕没有谁是完全摸清楚的。装备修改器能做的只是将装备拆散成部件，但是这些部件最终构成的属性的参数还有公式什么的，现在有太多太多根本没摸清楚，甚至成装中拆出的很多部件到底是用什么原材料制成的也完全不清楚。将成装提升属性和等级，目前来说只有游戏公司的更新可以做到。 关荣飞说。 成装只是他举的一个例子，我们事实上不是用系统自带的成装，而是用装备编辑器来制作成装。 装备编辑器做成装， 然后再提升到80级。 这个思路就好像考试的时候，别人都在努力考100分，我们轻轻松松考个90分，但随后又做了一道别人都不会的附加题，于是也100分了。 苏慕成打了个比方。 当然， 长远角度上来说，还是考110分，或者踏踏实实的100分最稳妥。但是短时间里，这是提升成绩最快速有效的办法。 叶修说：“ 试一试吧。” 关荣飞终于点了点头。叶修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个家伙，本质上来说，战队成绩啊、性价比啊、节俭之类的，他并不十分感冒。能真正让他热情有兴趣的，只是制作装备本身。所以千机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做出80级银装也很有趣，做出一套最高智力最高暴击的牧师装也还可以。有兴趣有热情的东西，那做起来才更投入，更有效率，更出色。而此时装备编辑器银装不做，却要去做成装，这新奇的思路似乎也有点打动关荣飞了。当然，但凡是从装备编辑器里出来的东西都是银色字体，从这角度上来说都是银装。不过如果不追求银装所能实现的最高属性，而只是追求等同于成装的属性，那所用到的材料无疑会降低不少标准。现在唯一比较尴尬的就是银装不好往里做，而要故意做得差一些，这个恐怕关荣飞还真没什么思路。手抓着筷子悬在菜的上空，关荣飞已经开始思考了。